这首歌叫做《一口一口》，收录在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这张专辑当中。很难想象这首歌会和《如果没有你》这样的典型的莫文蔚式的抒情情歌收录在同一张专辑当中，所以我们会说莫文蔚永远会给我们一些意想不到的体验。流行歌坛也因为有了莫文蔚而不会觉得太过于无聊和单调。接下来大派朱大哥继续要跟你听到这一位呢，同样也算是歌坛的异类，他是陈小春。 一杯热果糖，呛得眼泪流，圣诞紧握住，好汉不回头。 你若要走，我不会留，强留的爱情不会撑得太久，无奈寂寞是独有愁，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我说算我笨，软不隆咚的耳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 写进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只会永远恨你。 离开别人身上又何来去，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会活得很好，没关系。 是你不平衡，最帅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年肉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穿着迷人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拦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我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一个让我写出了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我的心只会永远恨你。 只想又何来去，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一个让我写出了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 离开的人只想又何来去，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我供出来不下浪的债，心爱你的不了解，家里丢零奶， 一杯热果头，呛得眼泪流，圣诞紧握住，好汉不回头，杯海涛啊，捉到眼泪流，圣诞寂寞愁。 大派朱大哥，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一首在范晓萱的作品当中也很少被提及的歌，这是《失控的胖子》。

粹辞掉工作买大菜。Because 爱是妒忌，爱是怀疑，爱是种几乎幻想的真理。Because 爱是游戏，爱能叛逆，所以别把这游戏看得太仔细。No no。若能表白我心中的依赖，你我当初也不必那么爱。若能敞开把真相说出来，这一段故事不会太精彩。哦，种种意外，若能够明白那生存意义有何在，若能推猜这一切的未来，吃掉工作买大菜。 Because 爱是妒忌，爱是怀疑，爱是种近乎幻想的真理。 Because 爱是游戏，爱能叛逆，所以别把这游戏看得太仔细。 No no。 陈奕迅的《爱是怀疑》这首歌是在很多场合可以成功炒热气氛的作品之一。陈奕迅一直被人认为是香港流行音乐新时代的指标人物之一，尽管当年他刚刚出道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他所迎合的年代注定是一个让他无法腾飞的年代，可是他这两年取得的成就也越来越可以担当得起张学友接班人的称号。接下来我们和你一起听到原唱是陈慧琳，由动力火车来进行翻唱的非常疯狂的摇滚版本编曲的《不如跳舞》。 每个人

这是现场版本的卡门，这也是张惠妹在2007年的时候接下了舞台剧卡门的演出之后带来的作品。对一个成熟的有责任感的歌手来说，面对全新的挑战也许是最有意思的事情。而在刚才的这首歌和张惠妹当时参与的舞台剧当中，她都表现了自己的领悟力，对于音乐的态度和肢体语言。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是台湾歌手文章翻唱李玟的作品《往日情》。 让我慢慢忘记你，想找路蒸发阳光底，干干净净的心情从此不再背负思念荆棘。记忆它属于生命，谁能轻易抹去？我只能全部藏你脑海里，全是花花情景，我该如何整理？真叫人力不从心，这份情感如何还给你？谁还找路蒸发阳光底，干干净净的心情从此不再背负思念荆棘。记忆它属于生命，谁能轻易抹去？我只能全部藏你脑海里，全是过往情景，我该如何整理？真叫人力不从心，这份情感 文章的声音里面，除了沧桑之外，还有一种复古的一些老上海的风情。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收录在周蕙的翻唱专辑当中。她曾经在自己的《今宵多珍重》这张翻唱专辑当中翻唱了很多的老歌，比如说《梦中人》以及接下来这首《给我一个吻》。 请求，绝不灰心。纵然逼着你嘴唇，你没回应，我也要向你恳求，绝不伤心。 失眠，在一起流。

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朱大哥，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周蕙的歌，也许这个名字已经被很多人淡忘了，但是他曾经也是1999年的歌坛新人当中成绩最亮眼的一位，而其中另外的一位呢，就是萧亚轩。在当年，很多人认为他是具有着可塑性极强的好声音，而且他的唱腔里面甚至还融合了一些王菲的率性慵懒以及许茹芸的纯净柔美。接下来我们一起听陶喆比较叛逆的歌《讨厌红楼梦》。 你说你被爱情伤太多，我也懂你说的那种难过，欢迎加入失恋共和国，勾心斗角为男人而活，一颗心在他身上挂着，他们又回报了你什么？你说你讨厌《红楼梦》里女生的柔弱，坚强又会被说成冷漠。我说妹妹，你别再给自己折磨，想太多。其实爱可以又简单又轻松。 刚才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陶喆，叫做《讨厌红楼梦》。陶喆的音乐在骨子里面仍然是他所钟爱的摇滚精神，所以他的很多音乐都是以批判或者是探讨的角度来面对他周遭的世界。我们就来听摇滚的作品。这首歌的原唱本来是花儿乐队，但是经过杨乃文的翻唱之后，它变得更加流行摇滚。静止 我，希望有人来陪我度过末日，恐惧长。